喂，好啦，大家又到呢个星期二晚，阿 Lens 睇下个电脑画面，见唔到我哋自己嘅样喎。 系咯， 吓掹掹 出啫。 啊， 系，唔系咁啊？即系嗱，呢排好兴噶嘛，最黑暗嘅一天啊嘛。 哦，系啊， 连呢个问 题，哇，呢个系简直系，即系我睇完之后咧， 李慧琼都咁讲， 系呢个笑片嚟嘅，即系呢个礼拜啊，呢个笑片不绝啊。 系啊， 咁啊，除咗阿郭嘉琪嘅金句俾阿李慧琼剽窃咗去咧，就系叫做今日系民主最黑暗嘅一天。 系啊， 自从你班扑街当选，就系香港民主最黑暗嘅一日啦。 咪就 系 咯， 咪系咯，所以就话出自佢哋口咧，就系最大嘅讽刺。咁啊，跟住咧就到呢個星期六嘅呢個有史香港議會史上最激烈嘅肢體衝突，真係嘅呢個，由殖民地一路到而家咧，上個星期六嗰次嘅即係呢個大火拼咧，咁啊有幾個人物好出位咧，其實，咁我自己選咧，我就揀咗容海恩。 容海恩啊、你話佢咩嘛？你話佢即係太過靜態嘛？ 嗱，以往就我哋叫佢做，因為佢呆曬咁咧，就係類似嗰啲 A.V. 裏面嘅時間停頓。係 啊，我知 系列咁樣咧，即係通常都係個女主角唔喐，咁咧就俾啲男主角凌辱。 突然間死魚， 突然間就由呢、這個通常都係咁啊！佢哋呢個即係臨退出呢個影壇之前咧，就豁出去嗰陣時候就拍呢個凌辱。 係啊， 即係黐女系列。咁啊唔一定係嘅，通常可能係同啲阿叔阿伯啊咁，咁啊胡志偉啲入型入 得。仲有咩嘅？仲有嗰啲咩嗰啲五花大綁嗰啲嘅。 但係嗰日嗰張相咧，就我覺得嗱 ，BBC 都拍嗰段片嘅，就都幾有動感嘅，就一路錄到佢把聲嘅喺度鬧啊胡志偉。 你話阿容海恩啊嘛？ 容海恩係啊。咁但係咧，你講就係咧，比唔上星島嗰張正面影啊胡志偉喺張台面。俾兩個保安撳低，嗰兩個保安喺佢後面淫笑，咁然後容海恩咧 就嗰、那個叫咩？嗰、那個有名堂㗎，嗰、那個名堂叫坐飛機啊，知唔知啊？ 放飛機啊？ 唉，唔係文革嗰啲啊？ 哦，文革，哦咁樣， 係啊， 咁樣， 係啊， 即係要呢個坐即係飛機翼，兩個手向後，個頭向前， 係啦， 然後咧就要坐模型凳。 啊，咪呢個咧， 咁後邊咧就有個紅衛兵嘅大媽咧撳住個頭咁樣， 即係呢只咁樣樣啊？ 係啊， 集中分好似試過都。 咁但係即係完全咧就即係點講咧？任何即係呢啲嘅畫面咧，之所以能夠即係跑出咧，係有一種嘅即係 unexpected 啊，我覺得意料之外嘅。即係你諗下，容海恩由呢、這個即係天然外，或者係傻更更到呢個舉牌女郎，然後突然間一下彈上去變咗痴女咧， 係啊， 我覺得係令到好多人產生意外。即係包括對呢個佢老公嘅袁離昌嘅口味咧，都大家都惡一惡言，哦，原來中意啲挺嘅咁樣。 唔係因為我都好即係，因為袁離昌咧，你記得13萬遊行嗰日啦，佢好似係住喺嗰頭喎。 佢見到佢望張相 ，awakening 係啦， 喺 Hong Kong awakening 係咯，乜嘢啊？ 喂，大佬，你點可以容忍個老婆？喂，連黃色都唔可以教個女嘅？喂，呢樣嘢得人驚喎，大佬 都唔好話咩，直情係低 B 到不得了。嗱，呢個咧，容海恩咧就係向即係華潤高層咧個老豆，華潤即係子公司嘅負責人，咁就肯定咧就係嗰啲嘅唔係官二代就是、富二代安插入去啊葉劉嗰個起機平台。 嗯， 葉劉專係幫人起機噶嘛。 係啊， 咁啊之前起咗機嗰啲走咗去啦嘛，包括呢個入咗去政府做嗰、那個 胡鬚仔啦， 胡鬚仔係啦。 做咗政， 而家喺馬會 係咪 OK？ 而家跟咗阿譚志源去咗馬會，就喺從化搞賽馬。 佢會唔會行翻呢一個叫做係阿陳啊呢一、這個呢一、這個立法會秘書長嗰條舊路啊？ 陳維安 係啊，陳維安條舊路、啊。 咁見到陳維安嗰條舊路，死路一條啊，仲咁行係嘛？咁啊，你除咗容海恩，你會揀邊個咧？ 仲有何傻賢啦、啊，何傻賢就搞到 Gary 係咪佢推跌 Gary 咁啊？好似 我睇片就肯定係啦， 係啦， 係啊，佢而家當然唔認啦。 佢就同啊， 但佢跌咗落地，好似仲有人抌咗一腳嘅，好似 係咩？ 係啊， 嗱，佢哋好興嘅，即係咪有一個等先啦，阿張爆啊，佢咪同呢一個啊，即係朱海迪啦，咪喺度對罵嘅。 陸仲雄啊嘛， 係啦， 哇，個口隊都好埋嘅。 係啊，好喂，係真，我真係服咗阿朱海迪。 我覺得朱海迪係能人所不能嘅，除咗俾黑社會恐嚇難頂之外。我覺得俾阿陸仲雄咁樣個口懟埋嚟咧，我都仲難頂。 唔係，因為佢嗰嘢咧，又係拍得好多，即係好多人 look 嘅嗰段片係，即係佢。 我係朱海迪，我就吐到口水。 係啊，係啊，係啊，都可以啊，我覺得係。佢就係跌咗喺地下嘛，咁佢仲要專登喺上面坐一下先。 佢個膝頭哥啊，朱海迪個膝頭哥好傷 嘅。嚇，係咩？佢傷佢膝頭哥啊？ 膝頭哥受傷。嗱咁啦，呢啲咁樣嘅建制派嘅醜態咧，我成日都話咧就唔嫌多嘅。 嗯。 咁呢就但係今日呢我覺得呢佢哋嘅風頭就俾呢個叫做無能人石禮謙取代咗。咁我懷疑我就嗱，我記得我冇我都話我冇內幕消息嘅，我成日都強調我唔會話邊個邊個同我講咁樣。我就話石禮謙當選呢個負責主持會議呢泛民就心慶得人。當時我嘅講法就係話石禮謙呢就係代表香港地產界嘅利益。因為佢係地產建設商會嘅出事代表嚟嘅。咁亦都我都認識佢嘅其實。咁 Abraham 呢就對後面嗰啲地產商嘅言計聽從嘅。咁所以我當時我估計就已經一路估我話咦點解第一次開會一騰騰咗一個禮拜嘅呢咁第一次開唔成之後。係咪咁咪騰石禮謙宣布咁嘛騰星期六。 係呀。 咁當時我就話喂星期六係有利於呢個天下為公㗎喎其實。大家唔使返工。 朝頭早㗎嘛。 唔係同埋大家會喺出面升門啊咁樣。星期五晚就繼續喺度通宵留守啊咁樣。咁如果大家玩過反國教佢都知係咩回事㗎嘛。好啦到今日星期二打完大交之後我先頭諗啊鎖住曬又鐵鏈又成鎖住會議室一同二。得個譚文豪啊嗰啲就瞓咗喺條走廊嗰度都冇用啦咁樣。都未必攔截到㗎喎梁耀忠譚文豪咁樣。啊屌今次石禮謙自己自動投降喎真係今朝佢好明顯就係喺毫無威脅嘅情況 下。佢今次仲要係喺嗰個走廊度遙控㗎嘛上次好樣衰㗎啦上次係坐喺議員位嗰度啦就開會㗎啦。 跟住就李慧瓊嗱建制派呢就咁嘅廖長江李慧瓊就兩大呢個監制。咁就呢個四分位呢就係陸仲雄啦周浩鼎啊同埋 鄭 雲 信 啦鄭雲信啦 鄭雲信就做 G4 嘅。 年青力壯 係啊 年青力壯就打逆風嘅呢就係呢個郭佩凡啊麥美娟啊嗰陣女將啦。因為衝鋒呢就大家都會避開佢哋㗎嘛。避開佢哋唔係話驚打女人而係見到佢衝埋嚟嘅話我都驚真係。 係啊驚食波餅啊。 都唔係你見到麥美娟如狼似虎咁衝埋嚟我相信佢個惡夢嚟嘅真係。佢當年當面要求啊689介紹男朋友俾佢都得㗎喎你諗下。 啊虎狼之年啊大佬呢啲。 真係你見到即係嗰個仲慘嘅陸仲雄對個口埋嚟嘅我估計。 係咪請你食波餅 咁。咁今日呢就即係我覺得石禮謙呢就應該攞咗個最佳演技獎。 石禮謙縮咗嘅其實。 係啦嗱點解呢就係呢個最佳演技獎呢就好多時候大家都話會唔會由何索言啊或者扮相啊陳恒斌啊咁樣。但陳恒斌就太快解咗嗰個三角筋。 嗱呢個我想問喂大佬嗱因為其實佢呢就大家睇住佢即係扎嗰個三角筋啦其實佢喺嗰個救護車佢行出嚟嘅。一定有同佢扎嘅。咁但係喂佢成件事點樣做呢你真係嗱你可以想像其實我冇嘢嘅即係你同嗰個救傷員咁講。 唔係佢叫你堅持話我痛咁佢實會幫你包扎嘅。 係呀但係你冇理由你包個人都包成咁㗎嘛你除非你就咁講就話我冇嘢呀求其啦你幫我整完就算啦咁樣。 我諗佢個 order 就係咁樣就係你要包不過你唔可以阻礙我的手嘅動作。係。嗱兩個 contradiction 嘅一個指引結果包出嚟咪就係咁咁包另外一邊 喔咁真係唔係俾人玩嘅呢個就我以為俾人玩啦係。 我係救護員 port 佢㗎嘛梗係唔會啦。 係。 係咪一問你係黃定藍咪死又。 係咁係喎。 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就一定係呢落咗一個呢就兩邊都不能並存嘅指引。咁所以就搞到咁。但係我估呢陳恆斌啲戲太假我覺得。 係。 你相對起即係始終姜係越老越辣嘅我覺得。Abraham 呢就係呢即係你諗下啦第一佢係應該係葡國同華人嘅混血兒嚟我哋叫鹹蝦燦嗰類 係 啦、澳門鹹蝦燦嗰類即係阿韓新嗰類呢類人呢就係遊走於呢個兩個嘅社群中間嗰啲嘅古惑仔嚟咁咁多年呢都係呢就係同地產商打交道之前就做過市建局啦再之前就做過九鐵嘅地物業發展啦咁呢啲全部呢都係呢秒秒鐘幾百萬上落嗰啲大師兄嗰啲咁嘅吸收咁我想而知啦即係咁多年以嚟遊走於地產商嘅人呢啲嘢間貌辨識嗱大家重要喎大家記住喎喺非泛民陣營裏面同泛民最友好嘅其實係 Abraham 你問阿毛依依啊，嗰啲個個都知㗎喎。 係。 你問阿 Gary 都知㗎喎。 琴日咪就係講完嘢。 佢食四方飯嘅人啊，你記住呢啲，我就話姜越老越辣就係咁。食四方飯嘅人，佢唔會好似何傻言嗰啲咁傻㗎嘛。 係啦。 即係認住淨係一個老細㗎嘛，佢啲唔係嘛，個個都老細。係咪？長毛都可以 friend 嘅佢呢啲係。 其實以前呢就劉皇叔呢都 OK 嘅。係佢都係即係四方飯嘅，就佢都係。 嗱，以前所謂建制派呢 ,even 你話田大少、田二少包括周良嗰扎呢，所謂香港出嚟嘅建制派，港英年代嘅培育出嚟嘅建制派呢，係冇李慧瓊呢種呢嗰陣左味，同埋嗰種嘅即係一政治上腦呢，容海恩嗰啲呢。嗱，呢啲就係我成日都話係 robot 嚟嘅，即係叫做奪咗射俾人。 咪佢係嗰啲呢，佢係臉，佢好臉譜式呀。 係呀，係就係黨工幹部嗰陣。 係啦，即係中呀中間定間，佢總之一定要呢喺個面裏面呢即係表露曬出嚟嘅。咁當然你可能話即係佢自己本身都進入個角色要交功課咁樣。 我唔係，我覺得係咁。因為個老細呢就係要求面譜式嘅粵劇特朗普。 咁樣。 嗱，你要記住以前英國佬呢，佢唔要你喺個過程裏面爭眉突眼容海恩嗰種。所以喺度敲打啊胡志偉嗰種，嗰種喺英國佬心目中咧係 bad taste， 係 冇分家，仲要咧係減分嘅。英國佬要邊啲咧？你睇到嘅政府官員就係咩啊？許仕仁，以前啊邊個孫公呢種食四方飯，同教協又可以揸手，同教聯會又可以揸手，一時間又同工聯會握手張建宗嗰種，一時就馬住李卓人呢種。你睇到包括建制派佢都用呢種嘅。點解呢？有原因嘅，因為個政權係 above 香港嘅黨派政治，咁樣嘅話呢個政府係最有利嘅。如果你壓死一邊呢，第一你會俾自己人夾爆，因為你完全要靠曬佢嘛，咁咪俾人苛索啦不斷。咁你直情係將對家呢不相往來啦，而家呢就去到一個咁嘅局面。但係石禮謙呢類人呢，我覺得呢佢一定呢係會好衡，即係衡量個形勢怎樣發展下去，而對他個人自己利益是最有利 的。是沒錯， 不是香港利益，是對他個人自己利益最有利。而你看到大樓周遊列國，現在搞一下搞一 下，他主要在加拿大嘛，是 在英國， 在英國， 是啊。那你想想，喂，華智都是香港的其中一個發展商來的， 是啊。 那麼大樓還有很多 friend 的，大樓很多 friend 都是地產發展商來的，還有很多香港地產發展商在老江年代都在大陸搞過地產的，都搞過商場搞過地的。那你大佬每一單這些deal你難保真的那麼乾淨？你不行賄啫，跟你合作發展那個行賄又怎樣啊？所以我就說這個呢，今次呢就心慶得人了，亦都奸有奸書告訴你。當日內會發指引我都說了，為什麼不找其他的建制派廖長江呢？你想想嗱，佢話 seniority 啊嘛， 唔係咁呢個係嘅，咁呢個係嘅。 唔係，如果你跟 seniority， 應該係梁耀忠嘅。 唔係，但係佢就真係夾硬嚟啦。 我知 呢個大家 立法會冇一個所謂嘅 house rule 咧，係叫做建制派嘅 seniority 係冇㗎，係冇㗎。所以呢、這個羅文化咪話，喂，其實你係違憲嘅。係 啦，咁所以咧，其實你指定石禮謙也好，同指定係陸仲雄仲係冇分別嘅喎，都係亂 Q 咁嚟嘅。 唔係呢個咪就係叫內定囉，佢都要內定㗎嘛，大佬啊，你去沙龍你自己點，即係你自己去點發型師咩，真係。 唔係我意思係話佢衰格在咩呢，佢衰格在就係呢拱石禮謙去死，70歲心臟病拱佢去死。 佢通過幾次波仔喎。 梗係啦，大比通上去。但 大比通上去啊。 實際上呢佢哋個個身體力壯嗰啲淨係張曉明一張書法4000多萬，大佬民建聯一年籌1.5億嘅大佬啊，十年嚟籌咗9億嘢，你因為喺啲人個個肚滿腸肥，國家危難嗰陣時候，要你主持一個法案委員會嘅選舉，你班友閃開曬，然後拱阿 Abraham 去死，你諗下幾賤咧？諗下，喂，周浩鼎、鄭永信，如果你話根本就 seniority 呢個係假嘅藉口嚟嘅。 唔係佢梗係算到盡啦，因為其實起碼呢佢要搵人嘅話呢佢一定要搵一個冇選舉壓力㗎啦，其實就係。 廖長江點解唔用廖長江？ 咁啊佢可能做班長啦，做班長嘅話即係你做呢個建制派班長嘅話，咁嗰樣嘢就太明顯啦嘛，嗰樣嘢就因為你自己本身即係你係叫做係我諗打色又好點樣都好啦。即係你自己本身如果你係建制派裏面有一個 organizer 嘅角色，然之後你自己要內定埋你做嘅話，嗰、那個利益衝突太明顯。 但我想問你當日星期六嗰日咁樣護送監視協迫石禮謙埋到主席嗰個位嗰度，你估石禮謙在心中佢會點諗？ 係咪？佢會覺得我根本上就係一個你哋將我變成係一個嘅綁上去你哋嘅戰車嗰度。係 啊， 你睇下佢啊，胡志偉情緒激動地求阿大師兄、 啊、 放佢一馬，放香港一馬嗰 時， 你睇下佢答我係點啊？石禮謙話：我要盡立法會嘅責任。佢唔係話佢支持逃犯條例，佢話我要。 唔係，佢講咗啦，佢琴日表態啦，即係佢喺琴日佢見毛姨姨嘅時候都講咗，我都唔支持呢條嘢㗎，其實係。咁但係咧，我都要盡呢、這個 係盡立法會責任咯， 啱 咯，係啊，係 啊， 佢一路都係話我盡立法會責任㗎嘛，呢個就係佢嘅理據嚟㗎嘛。咁所以我就話。如果石禮謙今日晏晝話自己無能自收己見嘅話，呢、這個就係即係最佳落台嘅方式。 嗰、樣嘢啦，我覺得係似扭計喎。即係如果佢係即係恨在心頭嘅話咧，佢專登喺晏晝裏面佢自己咁樣講啦，仲俾明報做埋新聞啦，嗰、那個可能係扭計嚟嘅喎。跟住佢收翻啊嘛，係咪？ 我覺得佢話佢唔做呢、這個好難再收嘅。佢話我唔再做啦嘛。 佢話唔係，佢又冇講過。佢話 佢冇啊。 係啊，佢明報之後又做翻啦，係改咗説法啦，佢自己 做。咁肯定佢講完之後就後邊我諗點 解啦？ 仲兩個啊，何君瑤嗰個啦，係嘛？咁啊，大家打電話問佢發生咩事啊？咁但係嗱，温佢一講過呢啲説話咧。後面建制派的人都不會信他的，我覺得。 嗯。 現在就是諗緊下一步是怎樣 了。但是就算他不說建制派信不信他呢， 嗱，坦白說是這個熱廚房誰上去做這個主持誰上去，其實是不是你都不知道還會不會有美式足球熱廚 房。那是何傻言，反正他都不顧形象的啦，或者陸仲雄這些咯。 嗱，個問題就是這樣嘛，那種即係佢哋，我覺得契弟在咩呢，就係要亮劍嗰下佢就縮咗去㗎嘛。大家都驚死㗎嘛。 嗯、 好啦，佢再隊出嚟，隊邊個出嚟啦，邊個會俾佢隊出嚟呀，你諗下、 嗯。 再數落去。邊個會俾佢隊出嚟呀，呢個係問題嚟㗎喎。 係呀，嗱呢個就係有好有唔好啦。即係你好嘅你就當換血啦、嗯、你唔好嘅你而家你 senior 嗰啲呢就冇晒啦，係咪，即係你之前民建聯嗰啲。 冇晒啦，四大天王冇晒啦。 冇晒啦。咁你想點呢，你而家可以。 咁可能最 senior 可能係李慧瓊㗎喎。 是啊，但李慧琼他本身又是內會主席來的嘛。 陳克勤咯、 哦。啊。陳克勤，嘩他都叫做資深啦。 是的啦，應該是的啦。 喂他做 My Bless 都冇，我覺得幾年前的事來的啫，大佬啊，真係。 好像做了兩屆啫嘛，好像。 是是是。 是啊，都八年的啦。 是。喂，咁呢個你就太你就唔可以太誇張啦。你起碼你而家你叫隔眼地，你都話你就算他唔係最資深都好，你都話他德高望重㗎嘛。是嗎，你嗱當然德高望重，我哋聽落去梗係好牽強啦，大佬啊。咁、但係嗱，你頭先都講啦，佢係食四方飯啦，係咪，即係起碼你唔會覺得就係、是、你就算胡志偉見到佢都唔會叫佢白宮啊，係咪，即係都起碼係咪先，即係咁樣㗎嘛。即係呢個起碼你。 胡志偉我諗就係以前俾阿兄姐欺負得犀利，所以。就呢句說話 loop 咗喺個腦裏面好耐㗎喇。 但阿兄姐都有嘢講喎，佢又話擴打五十大板喎，大佬即係議會都唔可以咁暴力喎。 喂大佬，我覺得又是戇居的，你問我即是說什麼為之暴力先你看回整件事，整條法例由掟出來到諮詢過程二十日，到最後那種態度，到林鄭在立法會答問裡面那種挑人目空一切， 今早都是的。 是 啊， 是啊， 他說我沒有留意到、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嘛，怎會不知道，大佬身邊的新聞秘書一直告訴他、這些就是擺明騙人，當人家不懂事。是 啊， 但係嗰種即係氣焰啊，嗰、那個程度咧， 係 即係好少見嘅，我覺得。成個過程你話暴唔暴力咧？政府處理呢個方法，究竟泛民喺議會裏面嘅行為暴力，定係政府處理呢個法案嘅手法暴力咧？係咪？嗱，你諗下，點解咁多史無前例嘅嘢啫？就係因為政府處理嘅手法都係史無前例地撲街嘛。一個影響咁深遠嘅法例，對香港國際地位影響咁大，係咪？竟然。是閉門造車，連這個中方在香港的重要法律顧問陳宏毅都不知道。如果不是怎會臨尾陳宏毅出來對他一嘢啫。喂這個很傷的，你問我。陳宏毅 對。這個令到是基本法的委員會裡面都有分裂。 不是，朱姐就是最深紅的啦。 是。 就是最保守的那個啦，譚慧珠。 是。 梁愛詩你留意一下，不是很多講嘢。 是。冇表個態，未表態。 係啊，而家就主力陳宏毅就講咗啦，就對法例裏面有好多不完善嘅地方。 嗯， 而家但你睇林鄭嗰種態度， 嗯， 即刻指示呢個鄭若華， 係， 同埋啊 李家超出嚟， 嗯， 將所有人哋提嘅反建議全部都話不可行， 嗯， 然後跟住就話今日仲喺度講你哋有咩意見，咪喺法案委員會裏面提出嚟咯， 我會聽下㗎，咁樣啊， 我會聽下㗎，咁都係大佬啊，即係你話人衰格，即係你點解啊？即係我哋認識胡志偉咁多年，即係一個即係少年老成， 係啊， 口出即係呢個套話多過呢個言嘅人， 係 點解會突然間變成咁？即係都係受到好大刺激嘅，我覺得其實。即係除咗卿姐同黃碧雲對佢嘅迫害之外， 咪點算啊？即係佢都叫佢八婆啦，我哋係咪都應該升翻一級啊？就係 九婆，但係我覺得佢由七婆升咗八婆，已經升咗一級噶啦。其實 唔係，但係我哋相對於即係阿胡志偉嚟講， 加個臭字得唔得？好似阿劉德華就話喺《Nick Gulick 新年財》裏邊講就加個臭字就 勾，臭字後面都通常係西字嚟嘅。 唔係佢話如果臭八婆就勾噶啦，已經 係 死八婆得唔得咧？ 嚇 嚇。嗯、即係已經升咗級啦，係嘛？八婆同死八婆都升咗級 了都快㗎啦！佢上次佢就話你唔死都冇用㗎嘛，係嘛？ 佢真係唔死都冇用㗎啦！而家你睇一睇咧，就係咧啱啱啊，Robert 鐘啊， 嗯，鐘 就係做咗個 survey 嘅，咁呢個 survey 咧就係咧關於特首民望同埋政府嘅即係司局級官員 民調啦。喂，臨走都吉佢一嘢喎， 民調出嚟。臨走啦，臨俾呢個搣飛，俾港大搣飛嗰陣時啦，都要吉佢一嘢。好啦，林鄭月娥嘅民望而家係幾多咧？支持率淨值係-24%，比上一次調查跌咗12%。 嗯， 可以咁講喺調查裏面呢啲叫做民望暴跌。 嗯， 民望暴跌，李家超係跌咗5%。 嗯， 鄭若華仲大碌。鄭若華跌了11%，現在是-41%。你想想嗱，未我不知道有冇仲有張建宗，加埋你就知嘅，加埋湯房波。 嗯， 即是話你三個司加埋個特首四條友咧，都是負數嘅個淨值，民意淨值都是點樣計咧？就是個淨值，即是話支持你繼續做特首， 嗯， 同反對你做特首嘅兩個數字一減，負嘅意思即是話反對你做特首嘅。就係、是、佔多數啦。如果民意淨值係正嘅，就係、是、支持你做特首嘅，就佔多數。即係話而家係-24%，你諗下。 係。 喂，呢、這個唔容易嘅，我話俾你聽。 唔係佢呢排咧，嗱，其實佢當然 係已經去到689嘅 level 啊，你知唔知啊？ 係。嗱，首先即係點解佢呢個禮拜暴跌咁緊要？我哋睇起上嚟，當然同呢個送中條例有關啦。咁但係除此以外咧，其實佢都即係多時好事連連喎。即係第一，佢最黑人憎嗰樣嘢咧。佢係咪上個禮拜又搞個咩扶貧高峰會啊嘛？ 哦，講埋曬啲串嘴啊嘛！大家而家睇到政府官員最新支持政績， 哇！跌12%喎，大佬啊，真係都唔死， -24%啊，大佬啊， 真係唔死都冇用啊，真係真係唔死都 真係唔死都冇用 啊！佢話咩？喂嗱，首先咧，你最窮嗰班，即係香港最即係 desperate 嗰班，其實係佢支持者嚟噶嘛？我哋睇個 portfolio 都知噶嘛？ 咪即係施麗珊嗰啲對象咯， 係 移民家庭咯。 喂，佢上嗰個咩嗰個咩貧即係扶貧高峰 會 講啲乜嘢咧？佢就話啊，即係而家香港咧都話叫做係有100萬過100萬嘅人係貧窮人口啦。咁但係實際上就冇咁多嘅，因為好多呢啲老人，我哋冇計到佢哋嗰啲資產啊，即係點樣咧？ 呢啲咪就係羅志光嗰種嘅幸運咯。 喂，人哋啲老人家嚟噶，老人家有多啲錢咧，嗰啲錢唔係話平時用嘅。你點樣形容一個人貧窮呢？佢日常生活有著幾多少洗幾多少，那個叫做係即係喂你可支配收入幾多少嘛 ?disposable income。 係啊，喂，但係你老人家如果你計資產好多時候佢嗰資產佢自己一 佢住嗰層舊樓就係住喺嗰層舊樓嗰度。 你係咪可以隨時 買咗佢 呀，你變現呀、 啊、係囉，你喺深水埗福華街一層舊樓點呀， 仲有醫療費呢，係咪你仲有即係棺材本呢，喂連呢啲嘢你都喂你都喺度你都候住人哋。 佢唔係，我覺得佢覺得自己好叻，佢就係、是、其實係挑機，呢種心態係咩咧？大家唔好以為啲老人冇錢啊！係 啊， 嗱佢下一句話俾你聽，我聽過嘅就係咩咧？嗰啲推紙皮嘅老人啊，全部都係為興趣嘅啫。 哇！你啲真係係咪？ 喂，政府裏面開會就係咁講嘅，大佬啊！ 呢啲係咪人講嘅？ 就係咁講㗎啦！我話俾你聽，喺佢哋心目中嗰啲香港人係一個數字。你睇到上次處理綜援，好、多人話今次。林鄭民望暴跌，陣腳大亂，是受反對派衝擊，很多左派的媒體都有這麼說， 但我告訴大家這個是自取其辱。 是這樣啦這個。 自取其辱裡面 你留意一下他自從被習近平去述職之後去年12月加許願之後拿過多少鑊東西我想問一下。你一路數由這個的三隧分流施政報告裡面然後跟住到這個老人綜援由60搞到65都未計你再數回之前黃遠輝那壇的土地供應小組的大辯論在這個土地供應大辯論裡面根本就是那些的建制派幫他們做民意搜集工作的人如無物再講回之前你剛才講的壇的扶貧報告書周永新被他擺上台你記不記得那單嘢？ 是他還叫人家那個是不是做諮詢那個啊即是叫人家改報告嘛。 是啊。 喂那個真的很賤格那個是。 所以我就說他目中無人這件事根本上就是這個是他的本性。 是。 現在之所以發揚光大是什麼呢就是說是因為後面有一個保家在這 裡。 這個保家就是習近平。 是。 他只要覺得我能夠連不連任。 但習近平這個禮拜是露底露得很緊要嘛。 喂林鄭的水平是這麼上下你知 道我都說了 林鄭的政治偶像是周恩來 我都說了喂一個笨七一個傻西喂兩個惺惺相惜了真是是不 是真的要看看這個黃尖的不文集就知道笨七是為什麼其實但沒辦法我告訴你聽這個也是中共的由習近平上台2012年和林鄭一起上台進入獨裁管治之後中國式獨裁管治中共的管治模式滲入香港我告訴你以前三水分流包括今日送中條例這些東西是不會這樣的方式出台因為以前的行政主導不是特首獨裁是兩回事來的我覺得千萬不要撈亂行政主導是包括政府的政務官政府裏面由政務司司長去主持的政策委員會我們叫 Policy Committee 同埋行政會議各級都有把關的即是話你三隧分流方案你去到陳帆的局已經上不到去了咁笨的方案是明知即是撼頭埋牆的方案好啦到這個老人綜援你不要說對上行會政策Policy Committee 都過不到因為人家就會問你搞咁多嘢搞咁大壇嘢慳咗幾多錢我屌慳千二萬。 係囉。 咁為乜呀我為咗令香港人明白65歲就係法定退休年紀。政府係從來唔係咁諗嘢嘅。政府諗嘢好實際嘅。一係就財政上有冇咁嘅需要。二就係嗰個喺個 demand side, 喺社會嗰個服務對象裏面有冇咁嘅需要。 同埋要平衡乜你講平衡㗎嘛你唔係話即係一廂情願自己贏一啖氣㗎嘛。 唔係所以我就話如果佢現在根本上是完全背離行政主導這個亂局啊這個亂局不是始於送中條例 我記得就算是董建華時代為什麼很多東西行不到呢即是其實他們很多時候都說要平衡各方面 內部制衡 是啊即是會經常會說這些就算是曾蔭權時代都好的即是會經常聽到就是說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所以呢就不可以亂來但現在沒有聽過這個說話 Anthony 我所理解的所謂各方面的利益是什麼呢就是呢我最近看一本書叫做 The Handbook of Dictatorship 獨裁者手冊咁就講點樣做獨裁者咁教我林鄭點樣做做獨裁者好多人就話啊政治上嘅壞嘅手段唔係呢個壞嘅手段可能係政治上嘅好嘅策略嚟嘅獨裁者佢就唔需要 please 嗰啲嘅一般嘅普羅百姓佢係please 一個叫做佢令到佢繼續獨裁落去嘅一個嘅小圈子嘅啫好啦以往香港的特首他不需要 please 那1200人的我觉得。为什么呢因为那1200人呢实际上是由共产党指挥的嘛。当他们指挥不要投唐英年了那就嘘一声一起涌上去投下这个689的了嘛。好啦当嘘一声就不要支持胡苏了他就嘘一声走去支持啊777的了嘛。那这个所谓的小圈子以往是什么呢包括港澳办的官员港澳办主任副主任。包括香港中聯辦主任包括香港的地產商大媽撒包括在這個國務院裏面港澳事務裏面的幾個分廳的額頭好了然後再加政治局常委那你想想如果我作為香港的特首我是要擺平這幾個勢力先的那些東西可能港澳辦就最好什麼呢港澳辦的想法就是你最好不要搞那麼多東西多一事就不如少一事 就最符合中共官場的利益。 而家唔係嘛。 好啦，到你問中聯辦佢最 concern 咩呢、啊、中聯辦除咗選舉佢乜冇乜嘢 concern 嘅、啊、就係要壯大建制派嘅利益。 嗯、 好啦，跟住你話大媽耍佢最重視咩呢，就係唔好打爛香港嗰個搵食嗰個飯碗，唔好整到個樓市。咁你諗下啦，如果你個特首出啲政策嗰陣時候，你要令到呢個小圈子嘅政治聯盟去繼續支持你嗰陣時候、嗯、你必然就唔可能用一啲極端嘅手段。但你想想你諗下送中條例。 嗯、 今日大家有冇留意一單新聞，你剛才話俾我聽。 係啊。 林建峰。 林建峰賣樓。 呢個 indicator。 哇大佬佢南區啲樓嚟喎。南區賣豪宅單位。 林建峰賣豪宅，點解記者唔走去問下佢， 仲要咪問咗啊，佢話未答覆咗。 未答覆啊，點敢答覆啊大佬。行會嚟㗎嘛。 係啊 ,Jeffy 截稿前咪有回覆啊。仲有七個車位。 我就好想睇下 Jeffy 啊。點解呢個時候要出貨啦？ 喂，最保值嘅南區嗰啲 suppose 我都話唔係話中美貿易戰啊，送中條例直接打入豪宅市場。 講好多次啦，喂大佬、嗯，喂香港啊，即係首先你淨係講而家嗰個樓價已經去到即係歷史高位啦，呢、這個唔好講啦。跟住你仲有講嘅，就係、是、其實你而家你要講就係嗰、那個你香港如果你話真係嗰啲外資要沽貨，佢要撤資要走嘅時候，嗯、你諗下骨牌效應幾得人驚？係嘛？喂，首先你淨係嗰啲即係你唔係話淨係住宅單位咁簡單啦，寫字樓啊，你嘅租金啊，你之後你嗰個空置率你頂唔得順啊，大佬。 喂，嗰啲豪宅啊，唔係講緊我哋咩太古城嗰啲單位啊，係講緊億億聲嗰啲嚟㗎，係講緊南區啊、南灣啊， 冇錯啊， 嗰啲嚟㗎，即係話賈慶林個女啊，賈慶林個女婿啊，朱鎔基個仔啊。老平個仔啊新抱啊嗰啲嚟㗎。 喂嗰啲走得先犀利啊嗰啲先至。 喂嗰條法例係針對佢哋。 係啊係啊。 想唔走 啊。喂所以呢啲真係倒米㗎嘛、嗯、所以點解喂嗱我哋講送中條例都唔係話主要即係關我哋事。最大問題就係佢嗰個倒米嘅影響力有幾大㗎嘛。首先你外資嗰啲呢就已經個個出曬聲啦，已經話要走啦。係嘛？而家呢個禮拜好似美國嗰邊又公布咗啦，係嘛？一系列嘅啲制裁公司嘅數據，喂，其實好多都係香港公司嚟，原來係，即係喺大陸嗰啲啊，原來都係香港背景嘅，原來都係。咁你話下一步搞唔搞咧？ 通常都有個 office 喺香港。係啊，通常都係有噶嘛。咁好啦，如果佢覺得喂香港已經唔係再香港嘅時候，喂佢哋撤，喂你撤翻大陸，喂你首先你而家香港嗰個樓價係咩概念呢？首先你唔你嗱香港你唔可以淨係獨立香港嚟睇，香港係撐起曬成個大灣區嘅樓價㗎。 因為佢用香港做 benchmark。 係啊，喂嗱，深圳你知唔知佢平均尺價幾多？ 幾多我唔知嘅。 喂，係8000多蚊㗎，係等於嘉湖山莊咁貴㗎。 哇！去到咁嘅 level 啊！如果香港樓價跌，深圳跌唔跌？如果深圳樓價跌，廣州跌唔跌？如果廣州樓價跌嘅話，惠州跌唔跌？就咁簡單道理啫嘛。而大陸嗰個叫做係你而家講大陸嗰個房地產嘅泡沫係幾咁恐怖咧？係總值係400萬億嘅泡沫嚟嘅，係多過曬全球嘅房地產嗰啲資產加埋嘅總額嚟嘅。 個樓盤就直情係香中國人就住唔曬添啦， 係啊， 底層多到。 你仲要牽喂，你仲要牽涉埋喂大陸，如果樓價爆破嘅話，你嗰啲即係咩地方債嗰啲仲唔撲街？ 喂，仲有個嗰啲咩 P2P 啊嗰啲？ 係啊， 嗰啲仲大鑊。 所以點解唔係倒米啊？呢個係絕對一個倒米嘅一個喂，呢、這個大炸彈嚟嘅，你送中。 唔係，所以我話阿 Jeffrey Lam 就醒目啊，真 係、啊、 永遠商界出事代表。 啊 都唔係淨係石禮謙嘅， 呢 啲真 係叫春光鴨咯。 春光鴨嚟嘅真係、啊，我估話石禮謙唔做法案委員會。選舉召集人都是為了快啲去沽貨嘅啫。 係啊， 喂，大佬，你諗下咁嘅形勢落去， 仲有大樓啊？大樓而家佢將啲資產 轉曬俾公司啊嘛， 係啦、啊啊、，OK， 咁好啦，咁你諗下金比下一步會做啲咩？ 沽貨 唔係係咯， 唔喺香港啦， 嗱、啊，你好簡單啫嘛。如果你嗰啲資產係犯罪所得嘅，大陸覺得你犯罪所得啊，喂，香港有權充公你 扣押， 扣押嘅喎、 啊，可以扣押嘅。 喂，你諗下，即係之後落嚟。嗱，佢沽貨唔係佢嘅事啊，係影響香港嘅樓價、租金啊。喂，大佬，嗰、那個叫連鎖效應先得人驚啊！嗰、那個係。喂，你話你以為你自己身有事？哎呀，你唔係有犯罪，你驚咩啫？唔係關呢樣嘢，係因為你倒米啊嘛！你成個送中條例係。 嗱，所以而家我覺得咧，就去到一個局面，林鄭就進退兩難。你問我。以佢嘅性格嚟講咧，佢就係一錯到底嘅人、 啊。 因為佢嗰種剛愎自用咧，目中無人咧，係無人能及嘅。 但是呢就呢個係 perfect storm。如果你唔係遇上一個咁樣嘅獨裁嘅共和國主席呢同埋總書記呢、林鄭呢種性格呢會受到制衡。點解呢包括香港會受到裏面即係我剛才講嘅所謂特首嘅佢嘅令到佢能唔能夠連任嗰個嘅聯盟係會制肘住佢。當日老董落台都係咁嘅原因嚟嘅。係唔可以做一啲極端嘅嘢嘅。特首係。唔係因為中共係鍾意民主或者呢、這個睇住呢個嘅香港嘅即係未來發展絕對唔係。係因為個利益。 冇錯。 你諗下如果你做送中條例你而家睇到個德國郭榮亨已經引述呢個德國國會副議長講就係話可能需要呢係終止同香港嘅引渡協議。 引渡協議係。 嗱呢個係骨牌效應嚟。因為呢個引渡協議係顯示係你喺國際社會人哋認同你係自己人。因為大家都係一個嘅所謂嘅司法水平去到嗰種嘅地步係保障人權嘅。咁樣㗎嘛係視你為自己人。取消嘅意思即係話唔再當你係自己人。好啦跟住仲有就係到呢個美國已經出聲啦。就係喺呢個嘅香港嘅關係法即係呢個 US Hong Kong Policy Act 裏面係需唔需要 re-examine。呢個喺 USCC, 即係美國嘅國會 美中經濟安全關係審查委員會。 審查委員會係啦已經講咗啦。好啦今日大家留意一下呢個影響美國一個幾重要專業嘅外交嘅雜誌叫做 Foreign Policy。 係。 FP 裏面發表咗一篇好長嘅文章。呢篇文章就係講香港特區政府仲係咪應該受到西方世界嘅尊重。 係。 大鑊喎。 哇好大鑊喎呢個好緊要喎。 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警號。如果林鄭都唔係八唔八婆呢個係賣港嘅千古罪人。 係。 佢而家已經行入緊個角色㗎喇我覺得。你話千古罪人破壞力你估我哋係憎阿梁振英係因為佢嘅政治上嘅嘴臉。 係。 但係梁振英實質造成嘅破壞遠遠比唔上林鄭。 喂梁振英啊。 乜跳都做唔到。 你話佢最黑呢啲咁樣嘅地產商爭呢嗰時都係辣椒啫。但係辣椒 suppose 最後咩 turn out 啊係真係谷起個樓價啊嘛。 佢乜都做唔到啊講嚟講地又做唔到。 咪囉。 其實佢乜嘢都只係得把口講。 係。 加埋馮偉剛兩個喺度萬打羅喺度吹講咗當做咗。其實嗰幾年嚟乜嘢都做唔到揾地都揾唔到。 係冇錯。 因為點解呢因為林鄭為首嘅官僚系統底仔嘛。好啦到佢自己上場。有咁盡去到咁盡而家去到個地步係咩呢就係話根本上係返唔到轉頭呢個 Foreign Policy 呢篇文章就係話以往西方都覺得特區政府呢係同北京嘅中共呢係有一個距離嘅 係梗係啦 即係唔會話唯命是從嘅包括當年去到23條立法嗰陣時呢好多人出嚟反對呢政府都係呢就係話會聽取各方意見係唔會好似而家咁樣視反對嘅聲音為廢話嘅好啦呢篇文章就係話大家自從睇到呢個2012年習近平上場之後香港政府好多嘢呢係急速地係變成係中共嘅政策嘅忠實執行者。咁佢數咗好多例子包括 DQ 議員啦 ,DQ 候選人啦民族黨事件啦驅逐馬海事件啦特別係驅逐馬海事件你問我。 呢個梗係啦。 係完全是 out of proportion 嘅事。 呢個係呢個對於西方世界嚟講係奇恥大辱。 係以前我哋政府唔敢做。 係呀。 係林鄭做到加零一佢係冇一個嘅判斷力有啲嘢就算外交部施壓就算係國務院施壓都好你都要頂住㗎嘛呢個你做特首嘅責任嚟㗎嘛其實係。係咪結果佢就做有咁盡做到盡仲要出嚟出埋把聲喎。 係。 好啦而家後果終於嚟啦。當時我就話一國兩制你香港呢個特首呢係一個兩面人嚟 嘅。 你對住大陸佬就係自己人對住出面你就係國際社會嘅一個市長。 呢個就係即係金融筆下嘅韋小寶嘛。 係啦。 係呀。 即係好女兩頭門。 係啦。 係咪你睇曾蔭權就係啦。去到呢個 Davos, 去到呢個嘅 World Economic Forum, IMF 嗰啲會議就同呢個外國嘅政要談笑風生上台可以同呢個拉加德一齊講嘢。呢個就係香港嘅地位。好啦你睇下林鄭講埋晒啲左口左面去 World Economic Forum 係冇人報道㗎你知唔知 係咪完全係。 係完全香港 exposure 喺國際就係呢個最左最保守 同埋最跟大陸佬唯命是從嘅新聞、 嗯、 成為香港唯一喺國際出現嘅新聞，咁、 嗯、 你就撲街啦。呢篇文章最後尾問緊一個問題、嗯、就係、是、西方社會會唔會願意制裁香港， 係呢個真係得即係剩返係臨門一腳嘅啫，呢個 係臨門一腳嚟嘅，呢個係 去到最後尾呢個禮拜，所以點解你話嗰啲大公文媒呀、啊、咩星寶嗰啲海外嗰啲版呀、啊、咁緊張呀、啊、馬田呀、啊、去美國呀、啊、就咁解囉，係咪 我想話香港傳媒呢廢晒冇 嘅 馬田會見嘅，跟住大家留意，我哋嘅聽眾留意、嗯、密切留意，包括喺美國嘅聽眾，佢會見國務卿蓬佩奧， 係會 這個就是最大 的，這個是中共眼中釘， 中共眼中釘、 這個、 第二就是會見這個呢 US Hong Kong Policy Act， 每年香港的 駐港領事館會提交這個報告給這個國務院的太平洋事務的國務卿、 嗯、 助理國務卿，然後再提交給國務卿，然後再提交給這個委員會，就去審核，這個委員會就是國會與行政機關一起的成立的一個委員會， 那個叫 Ted Yoho 嘛，是吧？ 不是，那個叫做麥高芬， 麥高芬，是 麥高芬， 麥高芬，是 吧？那麼馬丁就會見 美國國會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 是的，這個就是負責審核那個的 US Hong Kong Policy Act 報告、嗯、每年這個法例就規定呢國務院要提交的報告、 嗯、 給這個委員會、 嗯、 今年已經美國領事已經說到明 白 是會很 harsh 的， 嗱，呢個絕對係啦，會啦。 啱啱舊幾個月前公布嗰個已經好 hush 嘅。 啊，唐偉康已經完咗啦，呢、這個美國駐呢、這個美國駐港領事嚇， 響曬㗎啦，已經係。 仲有頭先講嗰個咩 Ted Yoho 咧，係外交係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 共和黨嘅 小組主席，係啦。呢、這個係正兩三個月之前咧已經講到明咧，就係話台灣係應該國家化嘅。是去到咁嘅 ，Ted Yoho 係嗰啲天滅中共嗰啲嚟嘅， 係啊， 真係㗎，法輪功嚟嘅真 係，係啊，喂唔係喎，你唔好講笑喎，阿Donald Trump 原來佢真係佢成日咧 share 咧呢個大紀元嘅喎，佢有睇㗎其實，係啊，你唔知啊，佢有睇㗎， 哇真係 啊，真係， 哇做到嘢喎，真係， 大紀元真係唔知有篇報道話，哎連 Donald Trump 都 share 大紀元， 可能 Donald Trump 聽埋文超都唔出奇喎，真係， 唔出奇， 啊文超要打啲英文字幕喺度要，嗱咁你諗下啦。香港人冇人留意馬丁呢個 trip 嘅，其實阿麥燕廷、李卓人、馬丁同埋羅冠聰，咁、 嗯、 當然人脈關係就係靠馬丁啦，佢、嗯、就會見呢個嘅， 仲有羅冠聰啊， 係啦，民主黨而家最有影響力嘅波洛西啦，即係呢個嚟自加州嘅呢個參議院定眾、嗯、參議員， 參議員 係啦，咁咧就 眾議院轉眾議院， 眾議院議長 啊，眾議院議長， 咁咧就全部都係重量級嘅人物， 哇，仲重量過阿林鄭見嗰啲喎。 喂， 林鄭都見唔到喎、 啊，六八九過去你記唔記得、啊、見紐約市長嘅？ 係啊 ，Bloomberg 就嗰陣時。 喂，你諗下幾奇恥大辱？喂，你 DQ 咗嗰個羅冠聰，佢見到嘅人你見唔到， 國務卿睇啦。咁美國佬當然啦，佢哋對呢個代表團，美國好簡單嘅啫。如果佢嗰陣時同大陸佬揸手嘅話，佢就揾個叫做國家安全顧問同埋亞太區助理國務卿見你嘅啫。最多最多就見到國家安全顧問嘅啫，咁、嗯、但係今次見蓬佩奧咧，我覺得咧都係高格調嘅，高規格。 蓬佩奧嘅，同埋上次阿陳太又見埋呢一個彭斯啦， 彭斯係啦，同埋係對口單位嘅。今次馬丁見嗰啲， 唔係你爭在未見 Donald Trump 啫，其實係 係對口單位嚟㗎。就算你話呢個 Ted Yoho 就係呢個共和黨裏邊負責外交事務對中國政策，跟住就係呢個嘅 McGovern 就係呢個嘅 Hong Kong US Hong Kong Policy Act 嗰個審查嘅委員會。咁我你可想而知，馬丁都要準備一個答案嘅、嗯。我想話，其實我上幾個月我已經講過，會唔會呼籲國際社會制裁香港？ 嗯， 啊、香港人要諗呢個問題。 我聽到翻嚟啦，其實以我所知啦， 係唔會啦，佢哋、 其實真係爭佢一句說話啫。其實係會唔會制裁嘅話係， 我知道，就係、是、香港呢啲民主派人士唔會要求， 我覺得佢唔會啦， 唔會要求美國制裁香港噶嘛， 唔會唔會。但係佢要求就係、是，唔係佢而家佢講得好清楚，就係、是、話要求美國咧就制止即係、就是、特區政府立呢條法啊嘛。咁你要制止佢立呢條法，其實你有你板斧其實嚟嚟去去都幾個嘅啫。嗱，但係問題就係、是、我明嘅，即係你話如果制裁香港嘅話咧，你起碼如果你話淨係講呢個美呢、這個香港關係法呢、這個核彈啊，核彈只係用一次嘅啫。但核彈之前有冇其他招數用呢？ 嗱，我話俾你聽，呢個係總統簽署嘅法令嚟嘅， 嗯， 佢可以唔簽噶嘛。 哦， 佢可以咩？我有條件簽的。 suspend 你咯， 咪即係當年 MFN 咁啫嘛。MFN 咁啫嘛。 但 suspend 你好大鑊㗎啦，因為如果你淨係嗱又係倒米㗎，因為你淨係做生意嗰樣嘢嚟講啦，喂你唔可以冇 uncertainty 嘅，你年年都唔同嘅話啦。 Jeffrey Lam 林建峰就係總商會嘅代表， 係 總商會下面就係鬼佬商會。 嗯， 點解會沽貨？大家諗清楚啦，真係。你仲喺度攏埋去呢個李慧瓊啊嗰啲咁樣嘅盲毛嗰個身邊喺度。喂大佬，香港而家就嚟玩完啦，已經去到個地步。 嗯， 我就係話當日點解我咁強烈反對呢個送中條例，佢係將香港擺咗入去本來中美嘅鬥爭裏面呢，香港從來都唔係一隻牌嚟嘅。喺美國手中。 嗯， 係林鄭呢個千古罪人係 create 咗張 Trump 卡俾美國。好簡單，軍售俾台灣，台灣保障法呢，這個根本上就係對住衝住中共嘅貿易戰而嚟。台灣保障法即係將軍售常態化。 嗯， 第二步、第三步，從來自1989都冇用過香港作為中美關係。 但你有冇諗過點解佢台灣你步棋突然間行得咁急啊 ？Donald Trump 一上場就打台灣棋，你記唔記得就蔡英文通電話？ 係，我知 道。係嘛？跟住就台灣旅行法出台。跟住就 upgrade 呢個美國在台協會，然後跟住就宣布有陸戰隊駐喺台灣。 其實全盤棋已經早已經諗。 嗱呢個就真係捉緊一盤好大嘅棋，就唔係習近平啦。 習近平佢啲咩棋？係 啊 ，Donald Trump 啊，其實。 唉，習近平佢啲咩棋啦？都要我哋轉頭翻嚟講。 休息一陣先。 呢只咧係台灣愛民芒，佢係經過農藥檢測嘅，即係不含農藥。是用有机肥料灌溉的有机生果来的。而且呢跟吕宋芒不同，吕宋芒呢其实你见到啲绿的生果运嚟嗰度呢牛熟的。个质感呢是芒果的质感来的。跟那些苹果芒呢是不同的。我是芒果的专家来的。但它又带有一些苹果的香味，跟那些苹果芒呢就完全不同的。咁而家咧可以喺網度或者門市咧就訂購嘅，你 check 下網度啊，啲人賣好貴嘅呢啲550蚊，我哋咧就399蚊。